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开业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个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要杀韩金虎，真吓人呐！因为什么？他是皇上，手中的权力那是至高无上，叫你生就生，叫你死就死。而且韩金虎看得明白，就他这老丈人，尤其是近多少年来，说杀人连眼睛都不眨嘛呀，想到自己身上他是不寒而栗。磕头雅塞鸡千岁米，陛下陛下容奏，是是那样，臣有损国威，本不应当欠字画押，不过这不是正式的条文，它不生效，目的我就想回来见着陛下说明真情，大主意得陛下拿。他仅给自己找客观原因。朱元璋多聪明，狠说狠，经验说经验，朱元璋那也是马上皇帝，打了这些年天下，虽然在晚年之中他为了他的江山社稷有种种不可告人的打算，但是他脑袋可不糊涂，陪他韩金虎和马兰确实出卖了大明的利益，私自答应把黄河以北给大元朝，这他能咽得下去吗？尤其当着满朝文武呢，朱元璋火往上撞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韩金虎马兰官职撸掉，推到外边杀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他俩帽子摘了，一扶一扒，里边把草约露出来了，呈到龙书案上。朱元璋展开白绫子一看，呵，定得多好，就这5条啊！把朱元璋气得咔哧咔哧把白绫子撕了个粉碎，杀，把俩人推出去了。韩金虎觉着一肚子委屈，冤枉冤枉，陛下开恩呐，陛下开恩呐，各位快给求求情吧，诸位啊！3班文官4班武将都好像木头橛子，没一个人给说好话的，因为文武百官心里都有数，平日的韩金虎和马兰作威作福，专横跋扈，那是不可一世啊！哦，现在遇上危险了，叫我们给帮忙，谁管你呀？像你这种货啊，早就该死，巴不得皇上传这样旨意呢。所以大殿上光听见这俩小子干嚎的声音。朱元璋真想杀他吗？真想，气坏了。但是想杀也不那么容易，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能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头去。你别看朱元璋升了殿了，马娘娘在屏风后头坐着，听的是真真切切，一听说要杀韩金虎和马兰， 就像掏他的心跟肝儿一样。马娘娘即刻站起身来，带着宫娥才女一转身来到偏殿。陛下，陛下息怒，刀下留人。朱元璋一看是马娘娘，顿时啊，这气儿就消了一半。你看这玩意儿谁怕谁呀？那可真了不得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朱元璋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但是在马娘娘的面前，他这威力就施展不出来。欠身离座，赶紧用手相让，爱妻请坐，谢陛下万万岁。文武百官赶紧过来给娘娘见礼。马娘娘把袍袖一甩，免礼平身，归班伺候，谢娘娘千千岁。哗，两旁都站好了。马娘娘看看朱元璋，满面陪笑，陛下，您干什么动这么大的火啊？方才我听说韩金虎和马兰回朝了，刚见着陛下没说了几句话，因何将他们开刀问斩呢？哎，皇后有所非知，这两个东西可恶之极。哎，不但是兵败将亡，有伤国体，相反竟跟我们的仇人张天杰订立什么草约，承认他娘的大元帝国，这不是胡来吗？爱妻，你明白谁赋予他们的权利？谁让他们出卖国家？此等大罪是罪恶不赦呀，因此朕要将他问斩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要说起来呢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陛下降旨要他们的脑袋，都是便宜他们，应当千刀万剐。爱妻，你这算说对了。哎，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陛下，他们两个人也有他们两个人的难处。就拿最近几年，陛下卧床不起，龙体欠佳，都是为妻垂帘听政，也苦了他们俩了。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为了咱们的江山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，那么说没功劳还得说有苦劳。远的不说，就拿这个事儿来讲，您说怎么办呢？谁能想到朱穆英父子这么没良心，把驸马把国舅给出卖了，两个人落到虎口之中，要没有张天杰打救，焉有他们的命在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他们眼里头没有咱们夫妻，他就不回来了，干脆就帮着张天杰保了大元就得了呗，何苦的还回来见陛下请示呢？可见他眼里的还有皇上，也有哀家。当然了，年轻的人考虑事情不那么周到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嘛，陛下下不为例，干脆就把他们饶了就得了。哎，您听这马娘娘多能说，她认为着朱元璋平日百依百顺，他一说话就能取得皇上的允许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有点反常。马娘娘话刚说完，朱元璋呱嗒脸蛋子耷拉下来了。爱妻，你此言谬意。要说韩金虎和马兰犯别的罪，朕都可以宽恕，唯独这卖国之罪绝不能容情啊。你想想他们两个为什么，还不是为了两条狗命吗？ 为什么磕破中指跟我们的仇人签订血书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。这样人要不以正国法，别人效仿起来，朕的江山何在？也有失国体呀。你不要给他们求情，朕意已决，非杀不可。要陛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您看您身体刚好这几天，干什么就杀国家的元勋呢？你要把他们杀了，往后什么人再替陛下效力？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除了韩金虎和马兰，朕就找不着忠臣了不成？我看不那么容易，像他们这么死心塌地给皇上卖命的可不多呀。尽管马娘娘怎么说，朱元璋直晃了脑袋，是非杀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底下哭着有个人上殿了，是个女子的哭声，带着宫娥才女一大群。朱元璋往下一看，正是女儿朱碧云，就是驸马韩金虎的媳妇。这阵也得着禀报了，哎呦，来到偏殿之上，连哭带喊啊，陛下，父王，无论如何你得给驸马留条命，您真要把他杀了，我后半生倚靠何人？如果父王不照准把我也推出去，我们夫妻一块儿死。您看这玩意可真了不得，裙带的关系。马娘娘在旁边也劝，公主在这连哭带喊，要死要活，把朱元璋搞的是进退两难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殿脚下有人高声喊喝：皇老爷，且息雷霆之怒，我爹的罪我给赎。朱元璋一听，这是谁？胆子不小，谁允许你在这吵吵喊喊的？慢闪二目往殿下观瞧，随着声音走进一员白袍小将，就见他甩大叉迈虎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，躬身施礼：皇老爷一向可好？外孙孙有礼了。朱元璋这才认出来，是韩金虎之子，名叫韩宝，韩小春，外孙子。因为咱们说书光说老常家、老胡家、老田家，很少提韩金虎。韩金虎这人再坏，他也是个人，他也有子孙后代。他跟公主成亲之后，有俩儿子一个女儿，这个韩宝、韩小春就是他长子。你看韩金虎不怎么地，这儿子出息的可不得了，就往这一戳一站，那个头赶上韩金虎那么高了。要谈起这小模样，那也是标准的美男子。他把他们一家子那些优点全吸收起来了，那个鼻子、那个眼儿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儿、五官那个清秀，这个精神劲儿，简直都绝了。韩金虎自从到了南京，当了经营殿帅，一天公务特别忙，对于他这个长子韩宝，那喜爱的是掌上明珠啊，走一步都得看着。公主对儿子那格外疼爱，朱元璋也喜欢，马娘娘更不用说。但是就有一点使这些人不放心，韩宝天生骄傲，这与家庭环境有关系。你看驸马爷之子嘛，公主所生，又是皇亲，所以这个小子眼里头没人呐。平日带领着家庭在街上一走一逛，很招人讨厌。最使韩金虎担心的是，他与72家回王、开国元勋那些子女不和， 一旦要发生意外怎么办呢？韩金虎知道自己的仇人很多，他们在自己身上下不了家伙，在我儿子身上找麻烦呢，因此啊，他是坐卧不宁。后来跟公主一言，就跟马娘娘一请示，也取得朱元璋同意，把这孩子送出南京啊，不在这儿待，送到杭州灵隐寺拜了个老师。这老师是灵隐寺的老方丈，人送绰号叫苦面佛冷然长老。这个冷然当时在江南号称四大名僧的头一位，道德高深，文才武艺样样精通。韩金虎就把儿子寄托给他了，让冷然替自己栽培，每一年给若干的银子，所以冷然也就答应了。这些年韩宝一直在那学艺，韩金虎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外头东升西讨。最近这几天韩宝这小子毕业回来了，怎么的满途了，到府里头一找爹不在，问他娘才知道爹在前敌太平府呢。他今年十七八了，什么事也都懂了，他用鼻子一闻这风，战事不利，爹是屡遭挫折，他很担心，跟他娘请示要赶奔两军阵前助他爹一臂之力。他娘还舍不得，娘儿两个争论不休，偏赶这时候韩金虎回来，刚想一家子团聚，没想到皇上动怒要杀驸马，这娘俩还待得住吗？朱碧云来了，让他在殿外头等着，没有旨意他不能进去。朱碧云见着父亲一哭一喊，他在外边都听见了。韩宝一想，皇上是我皇老爷，娘娘是我皇老，我怕什么的？我就进去还能治我个罪吗？哦，我爹犯法了，我爹犯法我给赎行不行？因此大喊一声进了偏殿。这玩意儿人呢，要疼隔辈的人可了不得。朱元璋的脾气多不好，沾火就着，要是换个别人啊，他把眼睛一瞪就得杀。但是一看是外孙子，朱元璋没动怒，多日不见了，一看外孙子在前面这一站，哎呀，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。朱元璋苦笑了一下，韩宝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的？皇老爷，我说了，我说我爹有罪没关系，我给赎。人哪，谁跟谁投缘对劲儿，这可不得了。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，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花，怎么瞅着怎么喜欢。韩金虎这宝贝儿子也真聪明，比他爹不是强着一点半点，在黄老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，而且下了保证，只要您饶了我爹，我可以替他蒋功折罪，大败燕王的军队。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韩宝口出狂言，朱元璋听着还挺高兴。宝啊，年轻的人要谦虚谨慎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能退燕王的军队？黄老爷，我凭的是满身的武艺。哦，这一说你学的不错呀，能不能当殿练一练，让朕我开开眼界？臣遵旨。这韩宝啊，练了三种绝艺，第一种练的是掌中的三尖两刃刀，这把大刀 上下翻飞，寒光闪烁，把朱元璋看的都傻了眼了。别看朱元璋现在体弱多病，那也是个马上的皇帝，对于武功并不外行啊。他一看韩宝这把刀奥妙之处，那比比皆是，可以说是神出鬼没，难怪这孩子口出狂言，真好。韩宝第二套能耐练的是月牙功，这月牙功不是拿弓箭射的箭，不是那个弓，这东西是一种暗器，在马镫里头藏着。韩宝这匹马与众不同，马镫更特殊，别的马镫就拿脚一蹬，为的是上马下马方便，他这还不然，这马镫的厚度腰约半尺，里面藏着一种弓，叫月牙弓，只要用的时候用脚尖或者脚后跟一踩，嘎嘣，消息一半，月牙弓就射出，在20步以内专打有名的上将，而且百发百中。朱元璋看这种暗器十分新奇，不住的鼓掌喝彩。唯独韩宝练的第三种绝艺，朱元璋大吃一惊，满朝文武无不惊骇，说第三种绝艺是什么呢？就见韩宝把包袱打开，拿出一件袍子来穿在身上，腰里把带儿系上，从外形上看这袍子就好像那日本的和服，和尚领大肥袖子，又像和尚的大道袍，他这袖子里头藏着东西。在10步以内就见韩宝练着练着，啪，把这袖子一甩，从里面放出2道寒光。这种东西专取上将的人头，由于都是自己人，他不能下手，只是这么练一练，让朱元璋看看。哎呀，朱元璋把韩宝叫到龙书案前，手拍着肩膀问他，孩儿啊，你这袖子里头藏的是什么？黄老爷，我这藏的是宝贝，我老师苦面佛冷然长老传授我的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血手飞镰。您别看肠道那么厉害，您别看田子彪那么猖狂，只要我把大肥袖子一甩，他那脑袋就得落到我袖子里头，专取大将的人头。我老师说了，天下练武的人他不会这种东西，这是我老师苦面佛一生的精华，毫不保留地交给我了。黄老爷您放心吧，我3甩2甩把朱棣、常茂等等众人的脑袋全都甩下来，您看怎么样？朱元璋真是喜出望外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